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一集咧就介绍咗智利诗人罗哈斯啦，今集我哋继续。 系啦，上一集我哋都有讲到啦，即系1977年咧系佢嘅转折点啦，即系佢嘅流亡生活啦。 嗯， 咁其实上一集咧我有讲错少少嘅，话佢去古巴做大使，其实唔系大使，都系文化参赞。 嗯， 但系当然啦，就冇可能去到啦。去到之后咧，咁佢系流亡东德啦。流亡東德之後呢，亦都好慘啊！因為東德呢，咁接受咗佢做文化難民呢，都需要佢有份嘢做嘅，就安排佢喺一個大學度教書。但係呢，冇一個學生選佢嘅課，因為佢教係美洲文學，嗰陣時南美洲文學都唔係咁多人鍾意嘅啫，尤其係東德添。於是呢，佢又只可以又搬返南美洲，就去咗委內瑞拉。咁喺委內瑞拉呢，亦都其實係好受麻煩，因為委內瑞拉都唔係進步得去邊。最後呢，咁呢佢就去咗美國，就喺美國呢一留呢就留咗差唔多20年。喺1994年先返自己嘅祖國，就是、智利。 終於都可以返去啦。 咁就喺智利生活咗晚，即係最後嘅晚年十幾年啦。咁就先係即係好老嘅年紀過身啦。 咁我上集你提到呢，就话其实佢流亡期间佢嘅诗嘅作品就好唔同啊嘛，同之前。 係啊，虽然话好唔同呢，咁佢喺之前都有少少即係铺垫嘅。咁喺60年代呢，佢其实已经好关注呢，即係智利嘅所谓嘅低下阶层啦，或者係智利本嚟，其实智利就係好穷嘅国家，智利本身国家嗰种贫穷嘅命运啦。咁呢有一首诗叫煤炭嘅，咁佢既係写佢嘅父亲，亦都係写呢所有嘅煤矿工人，因为佢爸爸呢就係一个煤矿工人嚟嘅。 煤炭，罗哈斯。我看见一条激流像刀一样闪光，将我的肋部劈为两部分方向。我听臭抚摸，像当年在孩子的吻中游逛。当我在风雨中摇摆，感到有一条动脉在我的双鬓和枕间跳荡。是他，外面在下雨。是他，父亲湿漉漉地来了。一种骑着湿漉漉的马的味道，是胡安·安东尼奥·罗哈斯骑着马穿过一条河流。这不稀奇，暴雨夜垮塌下来，如同被淹的煤矿，一道闪电使黑夜震颤。母亲，她就要到了。我们打开大门，给我这灯盏，我要在兄弟姊妹们之前迎接她。给他一大杯葡萄酒，为他驱赶疲倦，让他给我一个吻，将疾嚟似的胡茶刺在我的唇边。男子汉来了，满身泥泞地来了，对厄运满腔怒火，对剥削义愤填膺，饿得要命。从哪里来了披着他那西班牙人的斗篷？哦，不恼的矿工，这里是你亲手建造的橡木房屋，快进来，我在等你。我是你第七个儿子，这些年多少星星划过了夜空，我们在一个可怕的八月埋葬了你的妻子。没关系，因为你和他已经成倍地延续，夜晚对我们两个是同样的漆黑，这没什么了不起。进来吧，别站在那里，看着我，没看见我，冒着雨。 煤炭，咁就系智利诗人罗哈斯嘅作品。 系啦，咁煤炭咧，第一段咧就好震撼啊，因为佢话睇到一条激流像刀一样闪光咧，嗰一刹那咧，其实佢讲紧几样嘢嘅，一个咧就系、是、其实系煤矿矿难。因为我都睇过有啲描述矿难嘅报道，矿工即遭遇矿难嗰刹那呢，就好似睇到闪电咁样嘅、一下子咁样。咁呢一刹那呢，佢话将佢嘅肋部立为佢家乡， 系将佢家乡劈成咗两边啦。佢话既系一个抗难，亦都系佢爸爸嘅象征啦。呢段激流，同时呢，亦都系佢爸爸呢带住雨水翻屋企嗰一个片段啦。咁呢入边咧，佢反复咁样暗示紧，点解佢爸爸会翻嚟呢？同埋佢爸爸有冇真系咁翻嚟呢？即系话佢入边，比如话佢话暴雨夜垮塌落嚟。就好似被淹嘅煤矿啊，即系煤矿喺暴风雨入边咧，可能塌方啊，或者根本就系一个隐喻，即系抗难嘅隐喻，好似一场暴风雨咁样。 嗯， 即系对于一个矿工家庭嚟讲，即系可能成个家庭就走向绝境咯。但系佢反复亦都喺度讲紧，佢爸爸咧一定会翻嚟，湿立立咁翻嚟，就好似一个幽灵咁。佢话佢爸爸骑住马穿过一条河流，所以越睇我越觉得佢讲紧嘅其实系佢爸爸已经死咗。或者是一个好像爸爸这样死了的矿工父亲， 那 他说的就是这个爸爸虽然是这样，但他其实是一个男子汉，他里面说他满身泥泞这样回来，而且对他的厄运是充满怒火，就是他说的怎样这个被陷入这个不幸命运里面的这种所谓的就是最无产阶级，矿工一直都作为无产阶级的象征，是怎样去面对这个厄运和怎样反抗的。咁最后呢佢话爸爸唔使驚，我会等你。我虽然是你最后嘅一个仔，咁我呢等你，同埋呢喺等你嘅过程之中呢，虽然我已经埋葬咗你嘅妻子。咁亦都讲緊其实好似佢写俾过咗身嘅爸爸嘅封信咁样。即係你唔喺度嘅时候发生咗好多事，妈妈又过咗身等等。咁最后佢话你入嚟啦，我仲开住门等你返返我哋屋企。 系，同埋佢最后尾其实佢都系向佢话某人致谢啊嘛， 系啊， 其实真系好似讲紧其他嘅煤矿工人咁样。呢首就系《煤炭》，跟住我哋要听《十月八号》。 十月八号，罗哈斯，原来人们向我左侧开枪，而我正是用左腿行走在世上，就连一棵树都没对他发过一言。毒蛇，毒蛇，毒蛇就像子弹，将它抓住，将它粉碎。还有哮喘，其他病患，哮喘，三种病，哮喘，哮喘，哮喘，原来是三种病患，抑或并非三种病患，并非十月，也并非八号这一天。游乐的山涧在此结束，世界的山涧即将爆炸。伟大的山涧就要爆炸，他们在十月向我射来了子弹，他们为此献出$5,000，亦或是50,000，我的血，为此我们曾经并依然是我们，曾经并依然是我们的一切，$5,000，为了我的双手和双眼，为了一切，50,000，甚至包括哮喘，而且我沙哑的肺叶，我们会歌唱着度过40年。死神不吉利的蚊子在歌唱，起来起来，受苦的人起来，倘若以后其他人到来，火线行动，枪林弹雨，欢迎前进，火速前进，我们火速为死者报仇雪恨。我的，什么是我的？这朵玫瑰，这美洲和它古老的芒刺，整个佛晓都在用英语将我审判。什么是我的？我的不就是你的吗，兄弟？事发突然并直达心田，根源就从这里开端，请你们吞下他的恐慌。他们就这样屠杀了我，然后将我捆绑去大山谷。做什么？而且是用直升机。好的，用鲜红的血浇灌氧气，尽管然后会将我焚烧，并将我的双手，将我的双手躲掉。他不停地射击，可我要回来和波利瓦尔一起。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十月八号呢一首呢， 十月八号呢首先呢，其实是关于一个我哋都好熟悉嘅人物，就係哲古牙拉。咁哲古牙拉呢就係1967年十月九号被杀嘅。咁但係点解叫十月八号呢？咁十月八号呢可能呢就係作者呢知道哲古牙拉被捕 嗰一刹那，佢就有灵感写呢首诗。但呢首诗咧写咗十年，吓、佢可能系1967年开始写，但系最后落款咧系1977年。点解写咗十年咧？点解可以咁样证明咧？因为咧首诗入边有好多咧涉及到咧切古瓦拉死咗之后啲人先知道嘅细节。比如话最后嗰一段咧，佢话会将我焚烧，并将我的双手剁掉啊！呢、个就系咧，后来大家知道好惨嘅就系切古瓦拉被杀之后咧，佢系被解放咗，而且咧就将佢只手剁咗落嚟，寄翻去即系秘鲁嘅呢个政府总部度咧，为咗证明咧。真係捉咗佢！ 哎呀，真係 係啊，係好過分嘅呢件事情。當然啦，咁一個英雄嘅受難咯，講緊嘅就係咁。佢成首詩咧都係以切古瓦拉嘅口吻寫嘅，即係佢可能就從佢被捕嗰一刻寫起，寫到咧佢預言自己嘅死亡同埋死後發生嘅事情。啊！佢寫得非常細緻啦，頭先講，比如話哮喘病折磨緊佢，咁亦都有人講話，如果以切古瓦拉咁英勇善戰啊，如果唔係嗰一刻佢嘅哮喘病發，佢係唔會被捉到嘅。咁佢被捉到之後發生咩事呢？喺遊樂山谷入邊被捉到，捉到之後佢係未經審訊咧就被殺咗。咁其實當然係違反，因為佢戰俘嚟㗎嘛，係唔啱，係可以講係謀殺嚟嘅。咁所以切古瓦拉被殺之後呢都引起全世界轟動啦，就好多人好多進步嘅人士呢，比如沙特啊，佢哋都抗議秘魯政府嘅所謂啦，但係咁都冇用。咁入面呢佢最後呢係切古瓦拉呢預想到自己死亡，就佢話我一定會返嚟，仲要係同邊個返嚟呢？係同波利亞爾一齊返嚟。波利亚尔是哪个人呢？咁波利亚尔呢就是南美洲的所谓民族英雄哥伦比亚的。咁是他是掀起了整个南美洲的独立运动的。 是咁呢首就是10月8号啊。跟住我哋要听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罗哈斯。只见康塞普西翁的牺牲者将自己的机体化作灰烟袅袅，为全智利在大教堂的台阶上燃烧，面对军队不眨眼也不哭泣，被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甲烷燃烧并爆破。我只看见那位牺牲者，我只看见阿塞维多在那里以男子汉的决断为我们燃烧，大义凛然，青松和长砖照亮失踪者的飞翔，伴随沿海所有的呼啸。我只看见那位牺牲者，我只看见黎明的旗帜在他的衬衣上燃烧，直至染红广场的各个角落。我只看见一缕粗犷的氮气在断树上为他的灵魂痛哭，向苍天呼喊，求一位老酋长再现，使我们脱离这苦难。我只看见那位牺牲者，我只看见深深的比右比右河流水之父为死者守灵，从阿劳科至今他一直是为我们疗伤的医生。此时此刻在含睡中几乎停滞，像马普切人庆典中的偶像一样神圣，用河底的尸体带来泥沙和血变化的漩涡，这预示复活。我只看见那位牺牲者，我只看见爱的污浊，谁也无法将它从水泥上剔除，无论是否用重节油或清洁剂洗，用钢刷子刷，还是用指甲和铁球磨，无论是刷还是用从南至北所有撒方的屏幕掩遮，我只看见那位牺牲者。 呢首呢？ 呢首呢更加痛苦啊，可以讲系，因为呢喺1983年嘅时候呢，智利仲系军政府当道嘅时候呢，咁当然啦，我哋嘅诗人呢阿卢克斯呢，佢就喺美国教紧书，突然间呢佢就睇新闻睇到一桩咁样嘅新闻，就系、是、呢有一个呢智利嘅意见人士嘅爸爸 50岁嘅建筑工人呢个阿塞维多啊，咁啊为咗抗议军政府捉咗佢两个仔呢就自焚啊。咁呢咁卢卡斯睇到呢一幕，咁佢嘅同胞仲要係同佢一样咁样嘅意见人士，同佢一样咁样嘅爸爸啊，点解会讲到呢样嘢呢，就係话其实佢一直呢有同佢仔写信，即係诗人喺流亡嘅途中同佢仔通信，讲佢流亡所经历嘅嘢。所以呢有诗唔单止係一个即係、一种革命情怀，或者是一种即是大家都是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主义的人的同情，而且还是一个父亲对另一个父亲的感受。 是。 这个父亲他的两个仔被捉了之后，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只可以用自焚去抗议。但是这个自焚呢很有意义，他入面讲的他好像以男子汉的决断大义凛然，他说为我们燃烧。为我们燃烧烧什么呢？燃烧不单只是毁灭，佢入边讲紧，佢好似烧一块砖出嚟咁样，系咗建设未来嘅智利啊！咁佢就好似喺火入边咧，佢话佢用一个好好嘅形象，佢话好似一个老酋长咁样，即系印第安人嘅酋长咁样，佢喺火入边重生咁样。但系咧入边咧有一啲段落咧，就涉及到我上一集有同大家讲啦。嗰阵时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咧，智利政府咧系会暗杀啊，即系嗰啲异议人士，将佢掟落河，掟落海啊嘛！咁点解呢个父亲会咁绝望呢？佢因为佢个儿子被捉咗之后呢，佢已经知道即系可能好唔吉利嘅事情会发生啦。佢可能都唔会再见到自己儿子啦。所以佢入边咧，佢话咧用河底嘅尸体带嚟泥沙和血变化嘅漩涡。佢话呢啲即使呢啲被沉咗落河底嘅牺牲者咧，都系有意义嘅。佢系会暗示住復活，向住呢啲流亡者或者向住未来嘅智利暗示復活。 系，哇！嗰段历史真系 系啊，所以系睇咗一部电影，即系叫做《深海光年》呢部电影咧，先知道咧，即系一个我哋以为冇乜大事发生嘅小国家啦，智利吓，亦都有咁惊心动魄嘅时候。 系，都一样有黑暗嘅历史啊！最后我哋要听全职。 全职罗哈斯，有些树木是透明的，而且同时会说几种语言，其他一些待数学的树木以星星的严肃方式和天空交谈，还有一些好像马匹并在嘶鸣，在所有那些树中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典型，由于没有母本，满足于迷雾的和声，夜里他们描绘所见之物，用和创世纪不同的性器官生成并神化不同的空间，同时描绘和歌颂，不仅是创造的功能，还有沉默古老的功能。面对惊讶，在树木的单一躯体和带着我们出生时失去的万般感觉，复活的动物的经络中找住那张雌雄同体的网，那时我们是另一个太阳。 全职咁就系智利诗人罗哈斯嘅作品。 我哋最后嚟一首轻松啲嘅诗啦。咁点解会拣呢首诗做最后呢？咁其实我哋上一节咧都有讲到，佢写蝴蝶嘅时候，好似系为诗人辩护紧。我一读到呢首诗嘅时候，我睇到个题目咧，我已经笑咗。点解呢？因为咧呢、这个系一个诗人成日俾人问嘅，就系你有冇全职？咁正如我自己咁啦，我已经冇全职11年啦，我已经11年冇做全职啦。咁但系我有冇做兼职呢？我又唔可以话我做兼职，即系唔通我写诗系兼职嘅？咁好多人系唔理解写作系一种全职嘅。 系咯，你可以答我个全职就系一个诗人啦。 系啦，但系你咁样讲嘅时候咧，啲人就会觉得好好笑，或者觉得诗人喂好浪漫嘅，你哋唔系即系瞓瞓下觉可以写诗，饮饮下酒又会写，使乜好似翻工咁样写诗啊？但系咧，佢用嘅例子，佢都唔系话好愤怒咁样去反驳啦，话我哋都好艰苦。 噶，我哋又读书又研究啲经典啊，先可以写作。佢唔系啊，佢用一个好超然嘅态度，佢举咗树嚟做自己嘅象征啊。佢话树咧，其实唔系好似你想象咁简单嘅。佢首先佢话树系透明嘅。当然树不是透明的啦，我们见到的树就是很实旧旧的 一棵树嘛。说树是不出声的嘛，但是他说树是会说几种语言的。他甚至有些树他说是懂代数的。他用星星的方式跟天空交谈。其实他讲的全部都是诗人。即是你不要以为一个冇全职的人是不是生产冇贡献的。或者你不要以为一个艺术家呢就即系成日好吃懒做咧，跟住抒情几句就算啦。其实佢已经做紧好多嘢，佢系只不过佢用星星嘅方式交谈，系你哋听唔明啫嘛。吓、啊，甚至乎咧，当佢日头咧做完呢啲嘢嘅时候咧，夜晚嘅时候咧，佢哋仲会创造啲嘢。佢话佢哋会描绘佢哋所见嘅事物啊。其实呢度成首诗喺度辩护紧啊，即系为嗰啲咧不为人理喻嘅，即系俾人视为兼职甚至视为无业游民嘅人。去進行辯護，其實我哋喺度創造緊，只不過你唔知。而喺呢個創造咧，到最後一句咧係反咗過嚟。佢話我哋係另一個太陽，因為你哋成日都想像咧樹係接受太陽嘅庇照，咁啊光合作用啊或者等等咧先至可以生長。但係你有冇想到咧？我哋喺度反饋緊其他嘢，俾緊呢個係啦，回饋緊其他嘢俾呢個世界咧。喺呢個時候，比如話。树木，我喺夜晚释放出呢个氧气分子啊，等等呢啲嘢嘅时候，我算唔算另一个太阳呢？即系佢系即系启示紧我哋嘅读者或者世人，唔好用固化嘅眼光嚟睇呢啲咧，你唔所唔知道嘅隐蔽嘅美好嘅嘢。 系哇，嗱呢首诗就系1988年嘅作品啦。 呢个时候佢应该可以讲相当超然啦，因为流亡咗咁耐，又乜都经历过啦。嗰阵时佢都已经系70几岁啦。咁去到呢个时候咧，咁佢完全可以用树木吓呢种咧风雨不动，但系自己咧暗暗努力嘅一种植物咧嚟比喻自己。 是同埋即係几十年前都係俾人問你嘅全职係咪，到而家几十年后廖伟棠都係咁樣俾人問。 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听到呢首诗呢，以后有机会见到我或者其他香港诗人一定唔好問呢句好詐忌嘅，你有冇全职。 好，咁我哋今日介绍咗罗哈斯，下一集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